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中体量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剧院工程昨天实现了音乐厅外延亮相，这也是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当中第一个实现亮相的单体结构，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按照计划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将会在年底前都亮相。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对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给予代缴保费的通知。通知规定，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享受政府的代缴保费政策。 据介绍，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本市户籍人员当年符合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同时又属于享受城乡居民低保、城乡特困供养人员，或者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可以享受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政策。 对享受低保待遇人员和非重度残疾人，按照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年最低缴费标准的50%代缴保费；对于特困供养人员和重度残疾人，按照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年最低缴费标准的100%代缴保费。目前本市最低年缴费标准为1000元，代缴保费分别为500元和1000元。 从12月15号开始，北京市公园年票在全市12家公园的24处销售场所开始发售。一周的时间过去了，现场销售的情况怎么样？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来到了公园销售现场进行探访，请听报道。 来，打开您那个。 上午9点多，在陶然亭公园东门年票销售大厅，20多位游客在5个窗口间隔1米排队等候。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多种支付手段都能使用。 2-3分钟吧，就一直都挺好，每年我都跟这儿， 挺方便的，最多2分钟。 连排队 的。对对对，服务态度也好，环境也好。 售票窗口前设置了1米线，有工作人员现场解释年票发售政策。年票销售负责人杨志涛告诉记者， 这一周呢，大概接待了7000余人次，同比去年呢客流量差不多。也提醒咱们游客，周六日的时候客流量比较大，大家尽量是错峰办理。另外，天气好的时候，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半，客流量也会比较集中。建议游客呢错峰办理。 哎，你好，这边咱们 玉渊潭分别在公园的东门、南门、西门和北门设置了4个年票发售点，这些地方都能买到100元公园年票和200元联合年卡。公园服务队队长于凯说， 如游客新办理公园100元年票，请游客携带1寸免冠照片、金卡、户主卡或退休证予以办理。游客办理200元联合年票，只需要携带本人1寸免冠照片即可。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副处长潘祥华提示游人， 市民游客可以在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以及双秀公园12家公园的24处发售点进行购买，集中发售期将持续到2022年1月15号。此后我们还将在中山公园、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常年设置年票办理点。 墨彩凌云云居寺石刻艺术拓片展昨天拉开序幕，展览持续到明年3月22号。本次展览精选了元碑年代自东汉至明末的50多件套珍贵石刻拓片作品，其中有以云居寺珍藏的房山石经和唐辽古塔上精美的石刻最负盛名。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本月下旬起，北京统一开展以灭蟑为重点的家庭灭虫害活动，活动将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28号。受侵扰严重、有灭蟑需求的家庭可以提前购买相关的药械，在全市统一时间进行布放，推荐家庭使用灭蟑胶饵、灭蟑毒饵与粘蟑纸。 对于长期遭受病媒虫害侵扰，多次投药灭杀效果不明显的家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专业的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团队入户，开展有偿服务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推荐使用 A 级灭蟑企业入户开展有偿服务工作，企业的具体名单和信息可以查询北京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网站进行查询。 关注国内方面，教育部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5项管理，也就是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的有关情况。7714万份家长无记名问卷反映，秋季学期有76.2%的学生睡眠时长达到或接近小学10小时、初中9小时的规定要求，比2020年底有关调研结果有较大提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说，学生睡眠管理得到学校和家长的普遍重视，全国 98.7% 的学校建立了睡眠健康状况制度，96.1% 的小学和97.4% 的初中上午开始上课时间做到了小学不早于8:20，初中不早于8:00的规定要求。 调查显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教师没有再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峰林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其中优良率由2016年的26.5%上升到目前的33%，上升了6.5个百分点。各学段学生超重和肥胖比例、视力不良率比例逐年呈现下降趋势。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针对报考人数增加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局部散发的形势，教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旭梅昨天表示，教育部开展了专项调度，及时妥善处置疫情封控地区滞留考生就地参加考试，确保相关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生态环境部近日对外公布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从明年的2月8号开始，国内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符合规定情形的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等，应当依法披露环境信息。情形包括上一年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等。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颁布防疫新规，为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书设置270天的有效期。按照新规定，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允许持有有效数字证书的旅行者入境。这项新规将于明年2月1号开始执行。 受市场风险偏好变化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1号显著上涨。但是呢，不少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多国迅速传播，或将给未来的油价走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扩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类型，符合条件门诊部、血透中心、护理院等都可以申请纳入。 新京报消息，北京市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出台2周，多所学校亮出体改新样本。 北京青年报关注，工体明年底将会全新亮相。 中国新闻网报道，江苏常州昨晚发生4.2级地震，上海等地有震感。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的是本市召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 主播在线7点30分开始播出。今日头条您会听到，西安全面加强管控措施，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京城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防范区完成2轮核酸采样工作。国内方面，北上广江浙税务局发出通告，要求网络主播限期自查，以从轻处罚。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这本传记，以细致客观的笔触展示了林徽因与梁思成这对伉俪的传奇人生。这本书呢，不仅记录的人物世人皆知，它的作者也是一位大学者，他就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上午的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来为您介绍这本书，让我们一起去追忆那些随风逝去的美好。 市商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11月，全市总消费同比增长13.1%，其中服务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5.5%和10.4%。传统商场完成了哪些升级改造？首店进京数量将达到近900家，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怎样建设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北京密云检察院近日发布生态检查白皮书，披露了多起发生在密云水库的生态检查典型案例。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通州宋庄疫情封闭区内艺术考试现场探访，当地全力保障学生考试顺利进行。记者探访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电力保障，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昨天起在本市购买电动自行车之后呢，市民只需要通过北京交警 APP 手机拍照上传相关申请材料，并且填写车辆的相关信息，就可以实现个人信息在线认证、车辆信息在线核查，随后到线下直接验车发牌，免去排队等候时间。 本市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已经在今年10月31号结束。今年以来，市民的电动自行车置换需求集中释放，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量大幅上升。截至目前，本市交管部门累计为370万辆电动自行车办理登记上牌。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受低层增湿作用的影响，今早西部、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较差，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到前半夜大部分地区有弱降雪出现，后半夜北风加大，寒潮蓝色预警生效当中。明天早上外出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的工作，并且远离高空易坠物。雪后气温低，道路容易结冰，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者小雪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气温-0.6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点34分，降旗时间是16点54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海淀一市场被拆除，周边居民反映购物不便，相关部门给予回应。 最近呢，让大伙儿坐车去买菜的就不太合适。 热线回声：物业维修不当导致管线破裂，多户居民家中被泡。报道播出后，定损赔偿工作完成。 区委、区政府也找房管局了，解决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海淀区北航家属院的多位居民反映，一直以来，北航西门附近的5道口购物广场承担着周边小区居民采购的需求，而如今市场突然贴出通知说要拆除，居民表示不能理解，并希望解决由此带来的不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2月16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展春桥西南侧的5道口购物广场，现场挤满了前来采购的市民。大家都纷纷表示，购物广场的拆除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不便。 就得坐车去到哪儿去买去了， 那可费劲呢。 这你现在疫情这么重，让大伙儿坐车去买菜的就不太合适。你应该征求周边群众的意见，大家希望能够怎么 样。你前面一华联电梯都没有，你这老太太能下去啊？ 这也倒闭了。 啊，对啊， 倒闭了。 据了解，五道口购物广场在此营业已经20多年了，覆盖了周边4-5公里范围之内的小区居民的生活需求。 但没想到市场近期突然贴出了即将被拆除的通知，并且还限定商户在3天之内搬离腾退，这让大家难以接受。 这是贴文件，这帮商户没有人说赖着你不走了，你贴个小通知告诉你3天甩货，你是个人人家心里也不接受啊。 关键是周围老百姓不干， 对，这俩都是弱势群，商户你里外瞒着，你最后倒霉的是商户，老百姓也买不着菜。 而对于在这里经营了多年的商户而言，突然的拆除通知也让他们措手不及。 拆了以后咱们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哥把你弄死下去。 没有说再给安排其他地方吗？ 没有， 没有新的方案，一点预防的都没有，估计你直接灌水饭店，直接叫你走人。 记者看到市场门口贴出的通知显示，五道口购物广场所使用的四处房屋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属于违法建设，因此要求建筑单位在12月18号之前腾空房屋内的物品并自行拆除。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了属地花园路街道办城管科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解释说， 因为那个市场本身它一开始就是违法建设，这么多年了一直在那边这么开着，而且管理起来相当困难，里头特别乱也不安全。 他之前是违建吗？因为那个卖肉的跟我们说，他是99年他就在那儿干了。 是，这时间长不代表他就是正规的呀，他就是自发形成这么一个，然后慢慢的还是需要那个规范起来。如果要是说到便民方面的话，后续肯定会加大这方面投入，但是先一步一步来，先得把这个不规范的给它修整过来，是吧？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五道口购物广场最初就属于违法建设，后期自发形成市场，出于便民需求也就一直没有拆除。对于拆除后的用途，另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是为了建设金章遗址公园。 根据这个市区有关这个金章遗址公园建设的相关要求啊，从大运村到清华东路沿线将建一个2.4公里长的这个休闲文化的绿地公园。现在这个项目呢，由海淀区园林部门、规字部门进行指导建设，这属地政府呢就配合园林部门呢进行前期的清理工作。 修建绿地公园是好事儿，但居民们提出的便民需求又该如何满足呢？记者随后又联系了负责社区商业发展的海淀区商务局，询问是否有解决方案。工作人员回复说，目前的商业规划整体是符合要求的，更多的便民措施可以向街道负责部门提出申请。 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比如说规划3公里之内有一个大型超市啊，据我了解好像规划基本都满足，但实际上大家肯定越便民越好啊，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理解。我们是工作有分工哈，我们商务局是负责指导，实际的落实是在街道，拆除了你跟街道去反映，然后街道肯定也会有相应的措施的，如果有一些老百姓的意见他也会跟我们反映，然后我们也共同来想办法。 随后记者拨打了属地花园路街道办社区建设科的电话，了解后续是否可以完善便民设施。工作人员回复说， 如果说是想建一个大的市场，让居民就买菜方便一点什么，它是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它不只是说一个地方，这个需要社区看看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先向社区申请，然后由社区再跟我们去申请，因为这个事情是由社区他们统筹，他们要有更合理的方案，就是结合居民的要求制定自己的相关的方案，如果合理性，然后我们这边往区里申报呀什么一类的，都是可以再共同协助去做这个事情。 拆除违法建设是利民的好事儿，改建公园更是践行了北京的绿色发展理念。在此也希望属地部门既要做好解释工作，更要处置好商户的去留问题，让这样的好事实事真正得民意，暖民心。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在今年9月曾经报道过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和平西苑8号楼的公共自来水管破裂，导致大面积漏水的问题。当时业主王先生反映，由于物业公司为自家楼上的住户修理公共水管时操作不当导致漏水，自己和邻居共4户家中被泡，一直无法定损定责。 自来水主管道在我们高楼里，上一层家里的管道都在我们下一层家里的吊顶里，只是物业的人来，业主没来，把我们家吊顶给拆了，把他们的原来的管子进行了切割锯开，没有焊死，从吊顶往下跟瀑布似的往下喷水，后来物业也承认是从那儿爆的水。 和平西苑8号楼是一栋30多年的老式塔楼。 家中被泡的几户业主反映，管线裂开点就是此前物业操作过的地方。业主指出，被物业切断的公共自来水管维修时应当整管替换，而不是简单的切割。他们认为物业操作不当导致爆裂漏水。 吊顶往上是七升七的，应该是一根整管， 他非要给人换管， 他就是外行，他是违章操作。主水管根本不应该切割，你想那么大压力下来能不脱落吗？ 物业责任。 此前物业公司天成浩泰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刚刚入驻，属于过度临时管理。 因为当时说是那个拆那个爆拆是怎么，关键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不是应急物业期间主权在你社区物管会，物管会上面有城建科。 报道播出后，属地街道办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入户了解受灾家庭情况，查看破裂管线，约谈了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要求对漏水自来水管进行维修。近日业主反馈，四户居民家中维修及后续赔偿工作已经妥善解决。 办事处好像也给他们施加压力，朝阳区的区委区政府也找房管局了，解决了， 换了， 他就一根整管从上到下给换的，到我们这末端，按照我们的赔偿方案谈，都满意，面对面，他就大家哪家赔多少都知道。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完成对爆裂自来水管线的维修，经过协商，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赔偿协议。 就处理好了，但是换节门停水它都会打通知的，整个都换了，外边的我们会定时的去检查。 属地和平街街道办小黄庄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问题妥善解决之后，他们会继续关注小区的管线安全，也会对物业公司进行考核和监督。 对，早修完了，这个用水的问题肯定需要很快解决的，好一段时间了都，放心。 现在这个物业就是 应急，处于应急管理阶段，到时候做一个业主投票，做一个公示啊，管道都修完了，都换了，赔了好多钱呢。 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万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